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下面是一位大地震时还在手术台上的医生的自述。5月12日中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当天下午我有一台手术，我已为病人切除子宫肌瘤。病人今年40多岁，因为血色素偏低，术前3天已经输了血，准备是相当充分的。切除子宫肌瘤只是一个小手术，过程应该很简单，我相当自信。因为我们科当天的手术很多，所以我的手术被安排在骨外科的手术室进行。中午12点半左右，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消毒麻醉一切都准备得很顺利。下午1点左右，我拿起手术刀打开了病人的腹腔，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了一点小麻烦。这位病人除了患有子宫肌瘤外，卵巢中还有一个肿瘤。于是我首先采用了卵巢肿瘤剥除术，并且进行了冰冻病理检查。此时已经是2点了。接下来我把病人的子宫动静脉血管结扎好，准备进行最后的筋膜内子宫切除。然而当我刚刚切到1/4时，手术室突然停电了。怎么回事？手术室的电怎么可以停吗？刚开始我和同事都感觉非常恼火，手术也不得不停了下来。但是大家的抱怨还没结束，突然发现手术台在摇晃，已经浑身麻醉的病人也在不停地动。在场的医务人员猛然间全愣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晃动越来越剧烈，然后又开始上下的晃动，手术器械不断地跟着往下掉，手术治疗柜快立不住了，氧气瓶直接倒在地上，屋顶上的墙壁也开始大块大块地脱落。我们一边扶着病床防止病人被摇下来，一边用无菌纱布遮住病人的伤口防止感染。麻醉师则立刻抄起气囊，不停地挤压着为病人进行辅助呼吸。与此同时，我们听到隔壁手术室的同事在大喊：“地震了，先转移病人。”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反应过来，发生地震了。大概一分多钟后，剧烈的晃动停止了。隔壁手术室的同事一边焦急地呼喊着，一边将病人往外转移。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到底该怎么办？转移吗？手术还没有做完，打开的腹腔有可能被感染。那继续做手术吗？如果再次地震，那不仅我们五个医护人员很危险，已经全麻的病人更无力自救。犹豫之中，我赶紧让巡回护士去找配合手术的护士长。此刻，手术室外医护人员已经开始组织病人集体转移，楼道内一片混乱。电梯停了，病人们惊慌失措地冲向楼梯，女的尖叫，孩子哭声此起彼伏。而我们手术室内却格外的安静，大家不知所措地站在手术台旁边，好像外面的慌乱和我们全然无关。我害怕。过了一会儿，安静的手术室里突然响起了一个颤抖的声音。我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器械护士，她是一个17岁的女实习生。虽然戴着口罩，但是在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惊恐和无助仍然让我一阵阵心痛。其实她还是个孩子，如果换个岗位，可能早就尖叫着冲出楼外，甚至会大哭着扑向父母的怀里。可是因为她穿上了护士服，所以必须留在手术室和病人共生死。不用怕，一会儿就没事的。我一边拉着器械护士的手安慰她，一边不由地想起了家里76岁的婆婆还有8岁的儿子。我们家在11楼，他们是老的老小的小，能及时跑出去吗？下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摔着呢？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强烈意识到了地震的危险。在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越想越担心，我不由就说了一句，假如我有意外，请照顾好我的儿子。在场的麻醉师当即回应说，李姐，你放心，任何人有意外，我们都要照顾好对方的孩子。显然麻醉师也做好了继续手术的思想准备，我们都准备留下，又都放心不下家人，所以才会那样的息息相通。事后回想起来，我们等候护士长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也许只是一两分钟，但是当时觉得好长好长。楼道里慌乱的哭叫声，手术室里可怕的安静，器械护士无助的眼神和对家人的担忧完全交织在一起，真的让人无法承受。2:31，护士长冲进手术室，他一边查看病人的情况，一边焦急地说，不能在这儿做手术了，赶快关腹。通过护士长的神色，我意识到地震的程度比我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于是我决定临时关闭腹腔，尽快将病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要冷静，冷静，作为主刀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尽管情况紧急，我仍然像平时做手术那样有条不紊缝扎冲洗。两分钟后，我在刀口上缝完三大针，病人的腹腔完全关闭了。赶快转移病人。我喊完这句话时才发现，在场的五个医护人员全是女性。电梯肯定不能用了，病人又处于全麻状态，要将他毫发无损地从11楼抬到1楼，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急之中，巡回护士立即将患者的三位家属叫进手术室。这三位男士原本坐在手术室外等候，大楼开始摇晃时，家属们都显得很慌乱，他们出于本能准备逃走，可是跑了几步又反应过来，手术室在11楼，想跑也不一定能跑。 更何况手术室里还有他们的亲人。经过商议，他们毅然决定留了下来。家属得知我们的手术并没有完成，开始不满和担忧，我只好一边解释这是为了病人的安全考虑，一边请求他们帮忙用手术床单把病人抬出去。走出手术室，我们才发现病人处于半裸状态。慌乱之中，我和其他两名医护人员又匆忙脱下身上消过毒的手术服盖在了病人身上。就这样，三名男家属和我们另外两名医护人员用床单抬着病人，麻醉师拿着气囊辅助病人呼吸，利用紧急通道开始撤离。下楼的过程非常吃力，原本不宽的楼梯上上上下下的人非常多，能走的病人由家属陪着往下走，行动不便或是病情较重的由医护人员搀扶着下楼，病情更重的则由医护人员或家属抬着下楼。有一些医护人员还在往上冲，新生儿、产妇、刚做了手术的病人、重症监护室内的病人，我们在撤离时必须做到一个都不少。快快，还有余震！在下楼过程中，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喊叫声。病人家属也想尽快地把病人转移，整个场面非常混乱。抬着病人下楼，大概用了10分钟，但是我感觉走了很久很久。我们把病人抬到一楼时，他的家人从别人手中抢来一个氧气瓶，给病人用上。不一会儿，麻醉师发现病人好像要清醒了，便赶紧去找担架。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医院早已乱成了一锅粥，根本找不到担架之类的东西。十几分钟后，麻醉师终于找来轮椅，让病人半坐半躺在上面。刚刚安置好病人，有一位女医生的丈夫来了。我们这才知道整个城区都停了电，许多单位已经停止工作，要求员工撤离到安全地带。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撤离过程中我只给老公打过一次电话，还没打通。还有我的婆婆和儿子呢，他们现在会在哪儿呢？来不及容我多想，医院已经做出了统一安排，要将病人转移到绵州大剧院前面的空地上。到了绵州剧院门口，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穿着手术室里的衣服和拖鞋，戴着口罩和帽子满大街跑。下午4点左右，我们又按医院统一安排把病人陆续转移回医院前的广场上。因为我的病人血色素比较低，地震前的手术又已经进行了3/4，我担心的因为出血造成坏死，立即请示院领导，希望尽快将手术完成。此时我们科还有一个宫外孕患者，不立刻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为此领导决定立刻在门诊大楼外的空旷处搭建一个临时手术室，尽快进行手术。就这样，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毅然返回12楼，拿出了手术必需的器械、消毒工具和衣物，然后将病人放上推车，在医院门诊大楼的一角做起了手术。下午5点左右，宫外孕患者的手术顺利完成。5点20分左右，我推着我的病人进入临时手术室。这一次主刀的是我们的主任医师陆林，我担任这台手术的医助。约40分钟后，我们的手术成功完成，大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下午6点左右，我终于可以离开医院去找儿子和婆婆了。走出大门时，我发现医院前的空地上有20多个年轻的护士，每个人怀中都抱着一个新生儿，他们身着粉红色的制服，显得格外美丽。当时的场景让人赞叹，让人落泪，也让人心酸。绵阳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地震的那一刻 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相反比平时努力十倍地抢救每一个生命。直到地震两个月后的七月中旬，多数人还没有正经休息过完整的一个星期天。而正是他们的无私与献身，重灾区绵阳才有了更多的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北川农民朱桂翠，地震发生时，他家的房屋瞬间倒塌。当朱桂翠在惊恐中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家所在的四崖山和相隔一公里的唐家山几乎挪到了一起。与之同样令这位农家妇女惊恐不已的是，在流经家门口的尖江里，突然冒出了一座新山。她是这样描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天突然黑了，我倒在地上，只能听见房屋倒塌、山体崩裂的声音。五月对于四川的农民来说，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小春收割、大春播种，都在这个时候完成。12号中午，我草草地吃了一点剩饭，就拿上农具，站在院子里，等着丈夫一起下田干活。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从山顶上传来，一开始我以为是打雷，可紧接着大地就开始晃动起来，地震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刻冲向屋里，房屋在剧烈的摇晃，砖头碎瓦不断地从房顶上掉下来。80多岁的老母亲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我拉起她就往外跑，可刚跑到门口，强烈的摇晃就是我们母女俩跌倒在地。我扭头一看，自家的房顶迎面向我扑过来，我将母亲的头紧紧裹在自己的胸膛下，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突然我感觉自己被人提了起来，接着又被放在地上，伴随着一声闷响，我睁开眼睛，原来就在地震开始的瞬间，我丈夫从茅房里跑了出来，连腰带都没来得及系，就提着我和我的母亲往外跑。我正想看丈夫伤着没有，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黑了下来，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惊慌当中，我死死地抱着丈夫的腿，在恍惚中我听见周围房屋倒塌、山体崩裂、巨石滚落，以及邻居们的哭喊声乱成一片。大约过了一分钟，天又亮了，眼前的情景让我更加恐惧。山脚下的尖江中突然出现了一条口子，江水瞬间消失了，原本深陷于峡谷中的河道刹那间冒出了一座小山，山上很多地方也出现了裂缝，一些村民随着房屋一块掉进几米宽的缝里，接着这裂缝一下子又合拢了，一块块房屋般大的巨石从山上飞一样的滚落，冲向房屋、树木、田地，还有生灵。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我经历了人间和地狱。极度恐惧的我，死死地抱住丈夫的腿，边哭边喊：老天爷，求你开开眼，给我们留条活路吧。好在我丈夫当过兵，他显得特别冷静，他一手抓住母亲，一手撑着地，向我吼道：别喊了，如果今天真要死在这儿，那也没办法。丈夫的吼声镇住了我，我只能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大地终于平息下来，我家所在的这一块山坡没有往下滑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丈夫喊了一声：走，赶快上山。说完他就背着我的妈妈向山上走，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紧紧跟在丈夫后面，拽着他的衣角往前走。 天哪，我们刚刚走出院子，回头一看，院里已经多了一条一米多宽的缝。我眼看着院子里的两把锄头掉进裂缝里，片刻之后那条裂缝又合上了，两把锄头彻底消失。看到这一切，我再也不敢回头，拼命地往山上逃。我家所住的山叫四崖山，有1500多米高，当地百姓都说相对高度，这个山实际海拔2100米左右。平时山上郁郁葱葱，山下尖江缓缓流过。曲山镇楼房平村有84户人家，房屋从山脚错落而上，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我家的房子就在半山上，对于我们来说，平日上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此时通往山上的唯一一条小路已经被滑下的山体掩埋，我们只能拉住山坡上的藤条往上爬。大约走了10分钟，我觉得危险小了一些，鼓足勇气再次回头。这时我才发现，在这座山上居住的84户人家的房屋几乎全都滑到了山下，或者被泥石流掩埋。更可怕的是，平日里和四崖山隔着一条江的唐家山已经移过来很多，两座山几乎挨在了一起。从两座山上滑下来的泥土已经将尖江中的水彻底截断了。就在我还没回过神的时候，恐惧再次袭来，地面又开始颤抖，我脚下的山体又开始裂缝。情急之下，我一把抱住了一棵大树。天哪，我刚刚抱住大树，一条一米多宽的裂缝就出现在我的脚下。我刚刚将脚从裂缝中取出来，缝隙就合上了。很幸运，我没被这裂缝吞下去。但是我的邻居一个亲戚掉下了缝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就消失了。继续往上爬。人群中不知谁再次发出了号令，幸存的人们一起向四崖山顶部爬去。此时恐惧仍在继续，随着大地的震动，一块块石头从我们头上身边脚下带着风声飞过。我丈夫背着我的妈妈一边艰难地往上爬，一边对着后面的人喊，往左往右蹲下。因为走惯了山路，平时我们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爬上山顶，但是这一次大家扶老携幼居然用了4个小时。直到惊魂未定地坐在山顶上，我才发现自己的左腿被山上的飞石擦伤了，整条裤腿都已经被鲜血染红，鞋子也跑丢了一只，身上的衣服到处都是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位北川农民朱桂翠后来是如何脱险的呢？医生杜四海独身守护生命孤岛，又是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